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北秦300,000铁骑，东迁100,000大军，孰微孰缓，一见便知。大军急行8日后，在灵关分道扬镳，施正言领50,000援军东驰而去，韩业弟子袁安宁领剩下100,000大军继续北上。送走施正言的那日，安宁牵着马望了很久，弟子袁驱马上前问他：“ 舍不得，子元。前些时候东迁送来国书时，正言说要娶我过门， 这是好事。等这场仗打完了，我给你们主婚。 刚才送走他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。” 气氛有些凝重，边疆告急，施老将军阵亡，韩昭惨死，还有惨遭北秦屠戮的百姓，成了这100,000驰援大军心上的重担。弟子元在安宁肩上重重一拍：“ 安宁，我们会活着回来。你是大晋的公主，坚强些，你的子民需要你。” 安宁回转头，露出了这些日子以来的第一个笑容。他看着弟子元说道：“ 子元，谢谢你肯放下旧怨和我们一起来西北。”“ 好了好了，你再看一会儿吧，这一别怕是至少半年都见不了了。” 弟子元没接过话头，弯了弯眼，牵着缰绳回转头，看见不远处的韩业，投了一个让他安心的眼神。韩业舒了口气，朝弟子元颔首，领着温硕去了中帐。苑琴和洛明熙被弟子元留在了京城，以防嘉宁帝异动。温硕请了圣旨和他们一同出京，这回韩业却没有阻止。弟子元想起一年前下江南查个赈灾案，韩业都生怕温硕受了一点磕碰，便问他为何这次如此大方。韩业是这么回的：“ 我不能照顾温硕一事，温硕总要学着长大。” 不知为何，那时这话听着有些感伤。弟子元摇摇头，朝军前而去。队伍中间，韩业和温硕齐头并进。韩业转头看着少年的眉眼，声音隔着厚厚的盔甲传出来：“ 温硕，为什么还要留在我身边？”“ 姐姐身边有很多人，可殿下身边只有我一个。” 韩业握着缰绳的手一顿，眼眶有些酸涩，却带上了温和的笑意。他一手养大的少年总算没有白费他11年的时间和心血。一入西北境内，战争的恐慌感扑面而来。距离开战不过一月，北秦大军已拿下5座城池，若再过百里，攻破潼关和姚水城，便可长驱直入，直捣大晋腹地。姚水城和潼关已是大晋最后的关口。临近姚水城附近，越来越多的百姓携家带口朝中原逃命。行进而过的大军倒是让他们眼底生出了些许神采，但他们依旧没有放弃离城。两国强兵压境，夺城即屠，他们被吓破了胆，实在不敢留在这是非之地。傍晚时分，韩业一行人进了姚水城，守城的将领是施老将军的副将唐石。施老将军领兵死守军县城时，他依命护送百姓退守姚水城。此时城内还有30,000老兵，韩业几人安顿完100,000大军，便和唐石一起入了城主府。书房内放置着附近地势的沙盘，正好适合布军。如今有援军驰援，唐石舒了口气。他行到沙盘旁，指着姚水城对几人道：“ 殿下，侯军，北秦前日已经攻下了邺城，按他们的行军速度和休整情况， 末将推测最多三日，他们便会抵达瑶水城。 北秦这次来攻瑶水城的兵力有多少？ 20万。 唐石声音低了下来，就算加上寒夜带来的援军，瑶水城也不过13万军士，更何况北秦东迁合兵出击，不止瑶水城这一处要守。 无需自乱阵脚，瑶水城地势艰险，易守难攻，可以一战。只要我们坚守住此城半个月，北秦大军被拖至此处，反而有利于我们收复其他城池。北秦虽说兵强马壮，却地处漠北，粮食不足，他们只适合短线作战，补给定会成为他们的致命伤。一旦战况拖延，战败是迟早的事。唐将军，你先说说瑶水城附近有哪些城池需要增援。 素闻靖安侯军善兵法，今日一听果真不假，大敌当前，这份气度谋略一点不输在疆场领军了大半辈子的师老将军。唐时听见弟子元的话，眼底满是赞服，回的却有些迟疑。 侯军，附近有两座城池需要增援，一是西边距此地一日路程的山南城，此城和北秦隔着燕林雪山，因为常年冰雪，所以只设兵20000。如今两国来势汹汹，若北秦人翻过雪山，就可绕过潼关和瑶水城，直接攻入大境腹地，不可不防啊。还有东边距离瑶水城一日路程的青南城，此城若是被北秦攻破，瑶水城必受北秦铁骑夹击，潼关定会失守。 北秦三线作战，兼有东迁遥相呼应，大境将士疲于奔命，百姓惶惶不可终日，难怪不过一月时间，西北边境就被北秦攻得连连败退，毫无还击之力。安宁繁盛的大境，照如今看来，已有灭国之灾。唐时话音落定，屋中有片刻的沉默。11年前，80000帝家军埋骨青南山不是秘密，这座城池更是帝家隐痛。 子元，我去青南城，给我30000人马，我一定把青南城守下来。 公主，如今青南城外可是有北秦70000铁骑啊。 北秦总共出兵30万，20万逼近瑶水城，7万守在青南城下，还有3万极有可能去了山南城。北秦想的也是双面夹击，攻破这两城，以便早日踏进中原腹地。 不行，安宁，青南城不比瑶水城有天险可守，城外皆是平原，本就凶险，从晋南驰援的大军至少还有半个月才能赶到。你若坚持要去，就必须要带足50000将士，否则根本守不住。 瑶水城比青南城更重要，百里之外就有20万铁骑，是北秦老将鲜于焕亲自领兵。我在数年前曾与他有过一战，兵力多于他一倍都没有讨到半点好处。你要守下瑶水城只会更难，更何况山南城也需要增援。你给我30000士兵即可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子元，青南城有中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护好自己，也保住青南城。帝家军没有驰援之前，我绝不退半步。 安宁说的豪气干云，一扫这些日子来的颓势，意气风发。帝子元见他回了西北，就像重新活过来一般，点头，终于应了下来。 我去山南城，我在山南城待过一段时间，熟悉此城地形。子元，给我10000兵力便可。 韩毅， 看着两兄妹要的兵一个比一个少，弟子元眼底有些怒意。 放心，我去山南城，日后说不定还可助你一臂之力。子元，你现在只剩下90000人吗？要在帝家军驰援之前，和鲜于焕20万大军对抗，更难。 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定下了。晚上吃一顿，明早各奔东西，待挡住了北秦蛮子，咱们再好好相聚。 弟子元和韩烨被安宁脸上的笑容感染，点头算是允了他的提议。苑叔是个闲不住的，他和安宁两人在城外的空地上寻了一处，搭口锅开始煮羊肉，搬空了城里一家听说有几十年历史的小店的陈年女儿红。日头一落，便邀上城中将领和一众将士胡吃海喝。 这怕是大战前的最后一晚，弟子元和韩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跟他们闹了一阵。看将士多有拘束，两人便寻了个空隙退了出来。这时节正是春暖花开，可西北的夜晚却有些冷，寒风瑟瑟。两人踩上了城头，弟子元一跃坐在城墙上，朝韩烨招招手：“ 上来。” 韩烨随他，神色温和，顺势握住弟子元的手，坐到他旁边，却没有松开，反而握得更紧。沙场生死难料，谁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。弟子元一怔，却没有甩开。 子元，我在宗人府的时候都已经想好我们的结局了。 哦，什么结局？ 我从宗人府出来，然后你回晋南，回军北上，我们厮杀的你死我活，最后大胜的人坐上金銮殿那把椅子。 弟子元笑笑，没有反驳。如果不是这场三国大战，他和韩烨已经走在了这条宿命的路上。 子元，这场战争结束之前，你会相信我，把命交给我吗？ 他们两人都知道，弟子元得嘉宁帝旨意领军迎敌，本就是件危险的事。如今北秦东迁来势汹汹，大晋国之存亡，嘉宁帝需要弟子元和帝家军才会容忍他执掌三军。以弟子元和皇家对立的身份，最不该来的就是西北。战场瞬息万变，无声无息除掉一个人最是简单。如今大晋尚有外敌，他的安全自然无忧。可将来若是战事平息，弟子元抽出手，在寒夜掌心拍了拍。 当然，我相信你。 弟子元，你还真是胆大。放心，有我寒夜在一日，必护你平安。 弟子元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快活的模样，侧过头看着寒夜。或许他们只有远离京城，才能活得像弟子元和寒夜，就如当初在化缘山谷底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